32,000菩萨摩诃萨区。咁我哋承接上文呢，就係、是、此一部十善业道经啦，就係、是、发在呢个娑羯罗龙宫讲嘅。咁当时议会嘅大众呢，比丘即係出家嘅就係、是、有8000咁多，已经呢係讲过。我哋今日继续要讲嘅就係、是、讲当时法会啊，亦有好多个菩萨众，数目就有32,000。我哋就先研究一下呢个菩萨两个字。在一般人未曾信佛嘅，咁啊，如果话土地公啊，咁啊城隍庙嘅城隍菩萨啦、啊，或者咩北帝庙个北帝菩萨啦、啊，呢啲历代相传以来，咁要话未有佛教以前啊，咁我哋古一代个中国嘅文化里边咧，都应该有噶啦。咁呢個呢就是民間呢所傳說嘅菩薩，但係佛教所講嘅菩薩呢就唔係指此一類嘅。咁此一類土地公啊、城隍啊、北帝啊，咁從佛教嘅眼光嚟睇呢，佢屬於呢個有福德嘅鬼神。咁鬼都有分咗好多種喎，有啲係惡鬼，有啲係有福德嘅。咁惡鬼大家都知啦，受呢个饥饿之苦，如果呢个有福德嘅鬼咧，所谓春秋二祭啊，或者每一日都有人上支香啊，有乜嘢大节日咧，亦有人煮几碗餸啊，拜下佢啊，咁啊，起码咧佢一年到晚啊，都不停咧有人对佢咧供奉，咁啊，属于呢个有福报之鬼神，但系就绝对咧唔系啊，所以佛教里边所讲。能够断烦恼、了生死，而又是自利利他所讲的菩萨是同一样，绝对就不可以的。咁啊，在我哋中国有所谓四大名山，就是、四大菩萨啦。咁啊，今日的交通咧亦都好方便，亦都好多信佛的或者不信佛的都去朝拜过的，都去旅行過的。例如浙江、南海、普陀山就是觀音菩薩的道場，山西五台山就是文殊師利菩薩的道場，四川峨眉山就是普賢菩薩的道場，如果安徽九華山就是地藏菩薩的道場，呢啲係名副其實啦，係真正嘅菩薩。佢自己有福德、有智慧、有神通，唔單話自己度脱生死、了斷煩惱啊，佢亦都能夠咧去度一切嘅眾生啊，能拔一切嘅眾生苦，能與一切嘅眾生樂。咁啊，所以我哋咧先至啊尊稱佢為叫做菩薩。所以四大名山、四大菩萨各有专长，而观音菩萨佢以大慈大悲出名，而地藏菩萨就以大愿出名啊。咁啊，文殊师利菩萨就以大智出名，咁啊，普贤菩萨咧就以大愿咧系闻名。咁啊，凡系有心愿而能发菩提心，自度度他嘅，咁就名为叫做菩萨啦。咁我哋绝对就唔系一般我哋民间所传说嘅所谓土地公公或者天后北帝之类啦。咁啊，同呢个佛教所讲个菩萨咧相比，系绝对唔可以。论位次、论呢个修养，都冇可能比得上啊佛教所讲个菩萨嘅。所以呢一点咧，我哋学佛嘅人就系认真咧，就要了解到。咁啊，至于话好多信佛嘅人家，咁啊，佢都有呢个土地公公啦，或者其他个菩萨位啦。但系呢一点咧，我哋亦都唔会话随便咧系反对，就因为啊，所谓一向以来，咁你都系供奉开噶啦，而佢呢个身份 亦都是扶持呢個家宅啊。咁啊，你對佢所謂拜祭或者上一炷香咧，呢啲亦都絕對咧唔會話認真咧係反對嘅。嗱，但係如果同佛教所講個菩薩，佢個功德、佢個慈悲嘅智慧啊，當然咧就冇可比嘅。嗱，咁所以我哋菩薩兩個字啊，我哋如果將佢翻譯過嚟咧，同埋印度話叫做菩薩，或者叫做菩提薩多啊，中國話咧叫做覺有情。嗱，從佢自己呢方面嚟講嘅，覺就係覺悟，咁啊佢覺悟呢個真理啊，覺悟自己咧有佛性，咁啊從事咧修行，而自己得到咧係斷煩惱了生死嘅。咁就係一個覺悟嘅友情，係一個覺悟嘅人啊，就講佢自己呢方面嚟講嘅，就佢自己係一個覺悟嘅人，由修行正入菩薩位。嗱，咁如果從道人呢方面講啦，佢將自己所學、所了解而將自己所覺所悟嘅，亦都隨份隨力化度眾生啊，乃係屬於啦。度众生啊，度他呢方面啦，咁啊叫做觉悟有情，即系觉悟一切众生咁解。佢自己觉悟啊，咁啊亦能觉悟一切众生，咁就名为咧叫做菩萨。嗱，咁啊菩萨有好多德行嘅，咁啊亦即是我哋一个每一个佛教徒，而对我哋一般通常所认识嘅，如观音菩萨、地藏菩萨。咁我所以對佢恭敬啊，我哋對佢清廉。咁啊，照《藏經》裏邊講啊，的而且確，凡係念菩薩名嘅信徒，以菩薩嘅慈悲力加庇故，係準能啊，係消災障、免難而得到吉祥。嗱，咁啊，菩薩有如是個加持力咧，所以我哋為佛弟子咧，對菩薩就係要尊敬。嗱，我哋尊敬，你可以话尊敬佢个人，亦可以话咧系尊敬佢呢个德啊。嗱，咁由于我哋尊敬菩萨嘅德之故，咁啊菩萨已经系唔在啦。我哋出世，菩萨已经早已经咧系灭道啦。咁啊，我哋见唔到菩萨。咁我哋为着表示啊信徒对菩萨嘅尊敬，所以我哋做呢个菩萨个法相啊。咁啊，對菩薩咧係一種嘅尊敬。嗱，我哋做到菩薩嘅法相，我哋當然咧係頂禮，係尊敬啊！啊，對菩薩咧係供養，或者燒香，或是咧買花敬菩薩，或是咧係燃油燈，啊，或是咧有乜嘢節目或者節日啊，我哋煮幾碗供菜嚟到供菩薩。呢啲只不過咧係對菩薩啦一種咧呢個德行嘅尊敬。嗱，但係大家咧千祈就唔好咧以為咧好似係拜偶像。其實我哋敬菩薩咧就唔係叫做敬偶像喎。嗱，我可以先講呢個譬如，啊，例如我哋每一個人都係有父母嘅，連畜生都有佢個父母。不過畜生咧就唔知道呢個禮儀。我哋人之所以俾畜生性啊，就因為我哋知禮儀，所謂木本水魚都其來有志啊，若無父母，咁啊邊有我自己呢一代？嗱，若果冇阿公阿婆啊，咁啊就邊有父母呢一代咧？咁所以代代相傳，唔應該咧為晚輩者，我哋對呢個長輩咧要有一種恭敬嘅。嗱，至於話呢個長輩嘅德行。我就可以籠總講一句，當然未必完全啦，但呢種情況好少。而籠總講句咧，大部分嘅長輩都係教自己咧做個好人啊，點樣咧去讀書，點樣去立身處世，千萬唔好做個壞人，唔好做個壞人啊，唔好做個社會嘅人渣。我相信呢一點，凡係做父母者咧。都是这样教导他这个下一代的、啊、例外那些属于不正常的了。正常来讲呢，那做父母梗是希望下一代的儿女啊，是人人都可以立足于世间， 人人啊吓都系一个好人，唔好负累自己呢个门风啦，呢、這个肯定啊呢、這个。好啦，咁如果自己父母去咗世，咁我即使点样再生孝顺佢，点样供养佢，点样恭敬佢，佢都已经去咗世啦。咁所以咧，往时如果冇呢个影相嘅技术，就所谓用木头嚟挑刻自己个父母啊，所谓礼拜恭敬。嗱，咁啊发展到今日啦，咁啊差唔多啦，每一个家庭个长辈都有个相嘅。咁呢个相咧，就系代表啊自己个父母。咁所以父母唔在啦，咁啊日子又见到自己父母呢个相啊，咁啊就忆念起自己个父母，先至谂到吓呢个系我阿爸，呢个系我阿妈。咁啊我阿爸阿妈在生嘅时候啊，系点样教自己？咁啊点样去做工？点样个辛苦？佢都要赚钱翻嚟养自己。啊，点样个艰难啊，都要维持呢个家庭，咁啊令到自己咧在呢个温暖个环境之下得以咧成长，以共咧接受呢个好嘅教育，先至令到自己今日啦，咁啊可以咧立身于呢个社会，做一个人唔怕俾人淘汰，可以自己生存。嗱，咁我哋想到呢一层啦，咁啊就好自然对呢个父母系一点尊敬啊，你或者啊鞠三啊鞠。啊，或者叩三个头，啊就或者烧一炷香，咁啊呢种咧就唔系话对呢个偶像啊，而系尊敬咧父母对自己教育啊嗰种嘅德性。不过平时我哋冇见到父母，或者连相都冇见到啦，可能一时间会忘记啦。咁所以呢个相就可以警惕自己，令自己嘅时刻啦望到自己个父母呢个相啦，咁啊就忆起父母啊。咁啊，对自己呢个教养嘅好处，而令自己咧对父母生一点尊敬之心。但系绝对咧，我哋对佢尊敬咧，就唔系话尊敬咧啊佢呢个相啊，而系尊敬咧佢呢个生前教我哋嗰种嘅德性。嗱，我哋做一个信徒，恭敬佛、恭敬菩萨啊，其实都系一样。所谓我哋众生自己业障苦恼啊，生在佛前佛后，或者生在菩萨前菩萨后啊，即使话我哋出世啦，咁啊佛菩萨都已经咧去世，都唔在场，咁啊等于话我哋冇机会亲自啊嚟到见佛菩萨啦。咁所以历代祖师以来，乃至到啲护持佛法嘅国王啊，就系塑画或者雕刻啊佛菩萨嘅相，咁啊俾我哋嗰啲信徒。佛教的弟子啊，咁啊岛上而思啊，我哋见到佛嘅慈悲相啊，见到菩萨各种嘅慈悲嘅法相咧，我哋就生起一种嘅慈悲心。我哋要学佛所学，要行佛所行啊，我哋要学菩萨之所做，要学菩萨之所行。所以我哋恭敬菩萨嘅偶像，但系就唔系话真系拜佢呢个偶像啊。而是呢藉着无论泥挑木造或者用笔来画啊这一种的佛菩萨的法相啊，来到提起自己呢对于佛菩萨一种的敬仰。所以这点的道理呢，我相信大家呢应该都听过很多的了，应该都很明白。所以我们一个学佛的信徒，唔可以将啊所谓拜佛、拜菩萨或者恭敬供养佛菩萨咧，作为咧对一个偶像，而系应该咧系尊敬啊佢呢种嘅德行。所以经常亦都讲啊，佢话如果拜佛不观像啊，咁啊真如就拜板像。点样佢就拜佛不观像，真如拜板像咧？真如就是我们自己的佛性呢，板像呢就是我们间房间那些板啊，或者呢用一块布来隔住啊，咁叫做像啊，无论用板间开用布来间开都可以分成一个个房，咁叫做板像啊嘛。咁真如佛性就是个个有，咁你哋某一个人呢拜佛啊， 其實某一個人都有真如佛性，都有自覺的本體。因此我們拜佛或者拜菩薩的時候，我們千萬都不好像粥米那樣，那個頭都未曾掂到地下，那就馬上就爬起身了。這種表示不恭敬不得意，亦都人家看出好像自己沒有一點的內凡心，即使是拜佛拜菩薩都沒有這個內凡心，你又怎可算得上是一個佛教徒呢？亦都被人看小。所以我們歷代的祖師教我們的信徒拜佛，我們的頭無論點落地下也好，或者有些地方舒適一點，有一個所謂蒲團，讓我們不用擒得那麼低那麼辛苦，亦都沒有問題。當我們的頭掂在地下或者掂在這個蒲團的地方，我們要停一停。為什麼要停一停呢？就是我們例如拜佛，我們就觀想佛的功德，我們觀想佛的慈容，我們拜菩薩的時候亦復如是，我們觀想佛的慈容，觀想佛的功德，是觀想佛菩薩好像站在我自己面前，是接受我的頂禮一樣。從而為什麼可以做成佛菩薩，我仍然是一個苦惱的凡夫呢？他又為什麼可以站或者坐在書接受我的頂禮恭敬供養，而我還要跟他叩頭呢？我們想一想，就是他所謂對方的佛菩薩，由於受恩正果，有功德有慈悲有智慧，值得我們尊敬。相反我自己既無功德亦無慈悲，沒半點的修養。現在我們自己有一種覺悟之性，知得自己罪孽深重，所以我們要頂禮佛菩薩。一方面我們自己懺悔自己慚愧，另一方面呢，就是希望呢藉着我們頂禮佛菩薩，觀想佛菩薩的慈容，警惕自己又怎樣做人，要學佛菩薩的慈悲，要學這個佛菩薩的種的修養，亦都希望呢自己日後呢成為佛菩薩。我們這樣拜佛呢，他就是真正的拜佛了。不然的話，你不作觀想，他就是真如就拜板像，板像就是木頭，佛菩薩好多是用木頭挑的嘛。我們叩頭就是我自己，我自己都有佛性，有真如自覺的本體。如果你不作觀，就好像將我們自己這個真如覺性去拜那些木頭板像一樣，有什麼不同？沒什麼不同，所以我們只是拜佛，很多人都不了解為什麼要拜佛。其實我們拜佛呢，就是以我們自己所謂具足這個真如佛性。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同一樣成佛呢？就是我們業障重，做個凡夫業障的眾生迷失自己這個真如覺性。所以我們今天有機會總算是信佛了，總算無論是在家裡也好，供到佛像，我自己去頂禮，或者到這個廟堂裡面，我們見到佛像，我們頂禮，我們不要錯過這個機會。應該是以自己這個懺悔的心情，對佛菩薩尊敬去頂禮，觀想佛菩薩在自己的身前，接受自己的頂禮業務懺悔，而自己希望從今以後所謂學佛菩薩之所學，學佛菩薩之所行，亦都希望有一日同佛菩薩一樣而得成正果。如是拜佛呢，這個是真正佛子了。所以我們以後去到哪個地方，凡是有佛像有菩薩像，或者你自己屋企環境許可有個小小的地方都好，你供養佛菩薩，你拜佛呢都要好好地這樣拜，千萬不要個頭都未到到蒲團，那時就趕上了，好像什麼呢？好像中米啊。你說你沒有好處而是有，起碼你都是拜佛拜菩薩，但是論到真實的好處，你完全一種勉強心，一種敷衍心，等於人拜你又拜，其實你全無自性， 试问上，你又点可以忏悔自己嘅业障？你又点可以蒙佛慈悲啊？嗰种嘅接引加护咧，咁所以古德话，如果你拜佛不观想啊，就好似系真如拜板像一样啊。所以我哋以后就唔好啊，做呢个真如拜板像，就要拜佛嘅时候咧，要观想啊，观想佛菩萨在我面前。我自己呢因为业障深重啦，咁所以呢我就忏悔自己嘅业障之故，所以我就好恭敬好至诚咁啦嚟到顶礼佛菩萨啦，咁祈求佛菩萨嘅慈悲呢係加倍。所以呢种咁嘅原理呀，其实呢喺经上就好多㗎，好似普门品相信好多人都读过啦，地藏经啊，我亦都好多人读过，在我哋娑婆世界，地藏经同观音菩萨普门品应该好多人读过嘅佛教信徒，佢里边有好多文字啊，你哋忽略嘅啫。所谓至诚啊、恭敬啊、恳切啊、系一心啊，呢啲字眼咧系最重要嘅，能唔能够啊令到菩萨加俾自己咧，你就睇呢啲字眼啦。要一心，系唔系至诚？系唔系恳切？系唔系至心？咁啊，呢啲字眼咧，你读到呢个地方啊，读经啊，你就自己反省一下。咁啊，我读经一向以来读经啊，系唔系真系做到一心？系唔系真系做到至诚？系唔系真系做到佛菩萨对佛菩萨嘅恳切？你自己就要惭愧心啊，问一问啦。咁如果你自问一向都系真系一心至诚恳切咁样诵经啊，以供对诸佛菩萨，咁就保证咧，所谓有求就必应啊。咁如果你诵经诵到呢啲咁嘅字眼嘅时候，你自己停一停，谂一谂，嗰时诵经啊个口念啊个心在咗边度啊？甚至无有啲仲谂住啊，今日有咩约会啊，或者跳舞啊，几钟去饮酒啊？咁啊，市面上啊，你用咁样嘅心情去诵经啊，我哋就点可以咁容易得到佛菩萨个加庇呢？好似我哋敲钟，物钟就一定系有呢个反应嘅本能。你除非唔敲钟啊，敲钟个钟一定响嘅。等于话个钟已经具足啊，所谓有一种咧音响响算啊，但你都要敲得好好地啊。你太大声啦，咁啊大声个头啦。你太細聲啦，咁咪就敲得係幾響咯。我一定要好好地咁敲，所以不快不慢啊，亦都唔大聲唔細聲咁敲落去啦。咁啊呢一下反應嘅音聲咧，就一定係好聽啦。其實我哋拜佛、拜菩薩、誦經，是否能夠得到佛菩薩加庇，就係睇我哋知性，就係睇我哋是否咧係一心啊。是否的恳切，咁啊呢啲字眼咧，日后啊大家逢系读任何一部经典，好多地方都有呢啲咁嘅字眼嘅。你读到呢个地方咧，你唔好忽略，你自己好好地咧反省一下。咁啊，如果觉得自己系唔对啦，所谓念到呢啲字眼嘅时候，个心咧都唔知谂到个边度，咁就希望好好地咧收摄起嚟。咁啊，你日久功深啊！你以念经一法或者念佛念菩萨名嘅一法啊，就可以将你呢个散心咧系收摄起嚟，然后先就可以感到诸佛菩萨啊嗰种嘅慈悲加庇。你系有病，咁啊菩萨慈悲加庇咧，你系冇病啊，或者你系欠福德，咁啊菩萨加庇咧可以加你增你个福啊。如果你生来短命，咁啊菩萨嘅加庇可以令你长寿，所以呢啲咁嘅字眼我哋唔好忽略啊。咁啊亦都说明佛经里面所讲嘅菩萨，就系、是、通常所讲嘅菩萨拜偶像啊，系完全咧就唔同。嗱，咁我哋随着咧叫做摩萨，摩诃即系大啊，呢个萨字就包括菩萨，摩诃萨咧即系大菩萨。咁啊，数目前有32000多个菩萨啦。咁我哋论下佢呢个身份、呢个位置啊，就唔系普通嘅菩萨，而系呢个32000尊个菩萨啦。 他的身份位位都是大菩萨。大菩萨呢就好像讲得他自己真是如法的修行，的而且个修行有效啊，脱烦恼了生死，正入菩萨位，而且不是浅位菩萨啦，乃是正到咧十地以上的菩萨位，能自利能利他，不单话在一方一处能够度众生啊，亦能够现身啊，系十方世界在在处处系化度众生。佢发心大，佢修行亦大，佢正果亦大啊，所以度众生亦都大啦。咁合埋咧就叫做摩诃萨，咁啊数目就系有32000咁多。嗱，咁啊呢出现一个问题，我哋做人咧，我哋家做人咧，咁啊可唔可以做菩萨咧？其实可以啊，系100%可以。呢个系佛讲嘅。咁我哋点样可以做到菩萨呢？亦都好简单，佛经里面呢好多地方都讲到，其实我刚才都有提到啊，你最紧要发菩提心，你就系菩萨。咩叫做发菩提心呢？就系自度，以共呢系度人，唔好做一个自了汉啦，唔好呢见死不救，唔好呢做呢个国家自扫门庭说啦，不理他人瓦上霜，唔好做呢啲咁嘅事。我哋咧一定要做到啊，自己福乐，咁啊众生亦都要福乐啊，自己解脱，而令众生亦都同样咧系得到解脱。嗱，呢个道理亦都好简单。嗱，例如我哋100个人成一个集团，你话99个人冇嘢食啊，到到晏昼，而其中嘅一个咧。咁啊，大嚿面包，咁啊，大碗斋，咁啊，食落去，你话呢99个人有乜嘢反应啊？就算唔将佢打，都要抢嚟食啊！咁啊，你食得咁饱，我哋狗话个肚饿，呢个亦都好自然嘅反应嘅。咁啊，如果你呢个人食饱，而令其他99个人都食饱啦，我点样抢啊？叫佢抢，佢都唔抢啊！所以我对孔老夫子讲啦。我话衣食足，即系然后知耻辱啊！如果大家都衣食丰足，仲边得过去偷去抢啊？咁佢咪知得咧咩叫做廉耻啊？咩嘢叫做侮辱？如果咧你衣食都丰足，仲去偷仲去抢咧，你真系自取其辱啊！你不知道咩叫廉耻。如果人人都衣食丰足啦，所谓国泰民安啊，你打个门口瞓觉咧？都冇人去偷你，点解咧？你有佢就有啦。咁你有咁多，我都有翻咁上下，我偷咩啊？何必个偷咧？所以我哋咧明白呢啲道理啊。其实行菩萨道者亦系一样。如果你单系自己修行道脱，而不理众生嘅痛苦啊，咁就显唔出你呢个菩萨嘅心肠，亦都显唔出你呢个慈悲心啊。咁啊，亦都咧唔可以成佛添啊？点解咧？凡是发菩提心，目的就是想成佛，调转头即是你想成佛，一定要发菩提心啊。那么菩提心是从哪里生起的呢？菩提心是从这个慈悲心生起啊。你要有这个慈悲心，才可以生起你这个自度度人的菩提心啊。那么既有自度度人的菩提心，这个菩萨心肠，先至可以得成无上菩提正等正觉嘅世尊之法。嗱，咁我哋再问一句：慈悲心系点样化咧？咁一定要有对方啦，就等住啊！你呢个人真系慈悲啦，啊！你又买药，你做啦吓，救济嗰啲有病嘅，啊！你又放生，买啲鱼，买啲虾，或者买啲雀仔放啊，咁啊令佢哋咧唔使啊，俾人哋拖，唔使俾人哋杀。嗱，咁呢啲咪就对象咧？就因为有啲咁对象，所以人要赞叹你做呢啲咁嘅好事啊！你真系慈悲啦，菩萨。咁啊，市面上如果你又唔放生，咁啊你又唔赠于施药，我肯定冇一个人赞叹啦，话你慈悲嘅，肯定冇人赞叹你。嗱，有人赞叹你话你慈悲啊，咁啊，当然你一定系做紧好事，而且仲系为对方嘅，无论为一个人又好，两人又好，乃至千百人都好。 一定要有對方咧，你做呢件事先至做得好啊，人先至讚歎你嘅慈悲啊嘛。嗱，我哋當年咁啊，荃灣啊，老圍村個東普陀寺，咁呢位老前輩啦，即係主持人啊，就茂峰老法師，佢好慈悲嘅。咁啊，當年開始解放嘅時候，即係50年代啊，咁啊，大陸好多人出嚟噶，咁啊，其他道場啊，或者由於地方唔夠啊，或者齋糧唔夠啊，咁就唔敢隨便收留啦。但係佢呢個老人家咧就好慈悲嘅，漏夜麗十幹。咁當年冇咁多地方啦，佢哋即刻響左鄰右里啦，咁啊用啲鐵皮啊，咁嚟到咧搭一間鐵屋。雖然熱天就好熱咧，熱上加熱咧，但係都好過落雨淋啦，都好過風吹雨打，都好過冇得住啊。咁啊，如果第日再來十個，我哋又搭多一間，你來幾多佢就搭幾多，招呼幾多啊。所以後來咧，整個佛教啊，人哋尊稱佢一句。是叫做慈悲王啊。那我們的老師，如果你人問到他什麼好處呢，人都說他靈嚴王啊。那如果你問香港哪個法師是最慈悲的，人人都懂得答啊，茂峰老法師啊，他就叫做慈悲王。那麼假如他在當年呢，很多在中國大陸出來的出家人沒有地方住，亦沒有飯食，佢唔理唔睬啊！你话边一个人会称佢做慈悲王？就系因为别人因为种种因缘唔可以招呼，佢有咁嘅条件、咁嘅环境，又有地方，又可以化到斋粮，所以佢咪招呼呢班人收留啊！呢班初初嚟香港嘅老前辈或者出家人，咁啊人都赞到个慈悲王啦。嗱，咁我哋明白呢个慈悲心咧，就一定系有对象。咁如果冇對象就生唔出你個慈悲心啊，你亦都不明就菩薩啦。嗱，咁因為有眾生有對象，而你又幫佢，肯為佢，肯化度佢啦，咁因為對方嘅眾生，咁就顯出你個慈悲心啊。咁因為慈悲心咧，就顯出呢個菩提心啊。你有自度，亦都有度人啦。咁呢個菩提心一塊，咁因中係菩提心啊。如是因感如是果，所以果上咁亦系得到呢个菩提果咧。嗱，我哋即是话，你今日能够成佛，乃至日后能够成佛，乃至未来咁多成佛嘅，都系因为对方嘅众生啊成全你啊。如果冇众生，冇对象，生唔起你嘅慈悲心，冇慈悲心就冇菩提心啊，冇菩提心你就唔可以成。呢、这个菩提佛果，咁啊，即是话想成佛就要发菩提心，想发菩提心就要有大悲心啊！你想起个大悲心，一定要有对象。咁啊，所以我哋咧对一切众生啊，唔好怀恨，唔好咧厌恶啊！我哋每一份嘅好事，每一份嘅功德。咁都系有對方嘅眾生啊，先至可以成全我哋啊！呢、这個慈悲心，咁所以我哋日後咧，欲想做一個真正嘅佛教信徒，我哋要在在處處隨份隨力啦。我哋唔可以勉強，我哋總之咧有一份力量，我哋做一份咧利益對方嘅事，我哋有一分嘅本能啊，我就幫助對方咧係做一份本能嘅事。咁你在在处处都系咁样保持你呢个慈悲心啊，你自度益度人，咁啊慈悲心一生，呢个菩提心就发啦，菩提心发，日后就可以成佛。未成佛以前，我哋就称呼你为一句啊，叫做菩萨咁摩诃萨。咁所以明白咧，做菩萨唔系话真正某一尊菩萨啊，高高在上。啊！我哋同佢叩头，佢就叫做菩萨，好似自己冇份，绝对唔系咁嘅理论，而系人人有份。问题咧就系、是、你可唔可以做？你愿唔愿意去做？你肯唔肯去做？嗱、啊，咁啊，仲有一个问题，佢话法师啊，我就冇钱啦，我好想帮人、啊，咁我都冇钱啦，我饭都冇得食，我就点可以帮人咧？ 啊，咁即使未曾話可憐到真係飯都冇得食啊，但我真係好困難。我除咗兩餐之外啊，都唔係好豐富噶啦。我又點樣可以幫人啊？我哋亦都要研究一下。所謂幫人者，可以錢財。錢財就可以買好多嘢啦，你可以放心，可以贈啲私藥，可以修橋整路，但邊一樣唔係用金錢先可以做得到咧？咁既然你冇錢咧，點可以做啊？我可以出力啊！如果人哋做一件好事，我哋雖然力量啊冇啊，但係我可以啦嚇，在冇金錢嘅力量之下，我哋出一份力咧，我可以出一把口啊！但是一定对方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们才是赞叹，我们出力来到合成做这一件好事，相信这一种大家都可以做到的。那么再其次，我们在路上如果见到一块西瓜皮或者一块香蕉皮，如果自己年轻的线一线跌一跤，就算不要说跌爆跌断那些脚骨或者大腿骨，咁啊，起碼蹬一蹬都有幾日痛啦。但係老人家咧就唔係咁簡單喎。你話跣一跣啊，咁啊一蹬可能會斷手斷腳，可能會咧震爆咗嗰啲腰骨，咁呢個後果就好嚴重噶。嗱，我哋見到咁嘅情形，我哋將佢踢埋一邊啦，咁啊踢到咧所謂人行唔到嘅地方，咁啊即使冇垃圾桶啊，我哋將佢踢到咧呢個人咧行唔到嘅。即是没理由那个人呢要走到那个雪柜以善一善的，肯定避得过的。那我们都是一份的善心啊，都是一份的善业。那我们即一生人如果处处都是这样留心啊，做这些善事呢，真的你的命运啊都会转啊，你穷的都会变富啊，短命的都会变成是长命啊。所以问题呢就是在于我哋肯唔肯做，所谓一切都唯心啊！我哋嘅心肯唔菩萨道啦，我哋要修呢个菩萨行，日后就会得到呢个菩萨之果。嗱，咁啊，以上八千大比丘、32000个菩萨中嘅大菩萨，就系、是、佛当时响呢个娑羯罗龙宫啊，讲此一部十善业道经嘅时候。有咁多嘅聽眾，其他未曾列出嚟嘅唔計啦，就係列出嚟嘅，咁啊都有32000菩薩加8000比丘啊，咁一共就有40000啦。咁啊，當時嘅聽眾就有40000，亦即是話，咁啊證明呢一部經咧係佛說嘅，就有咁多嘅聽眾咧做一個證明。佢話如是我聞，佢一時佛在娑羯羅龍宮。佢與大比丘眾啊，32000菩薩摩诃薩區，繼以時世尊告輪王言：一切眾生心想而故，造業的逆而，佢由是故有諸趣輪轉啊！嗱，咁呢一段經文就係説明啊，因而明果，我哋由呢個因咧。你都明白呢个果报啊，咁啊亦系佛咧慈悲，所谓无问而自说，在十二部经嘅理论之中咧，有一部分咧叫做无问自说啦，即系呢种道理太过深奥啦，就算人哋要问咧，有少佢谂唔到嘅，想请问佛开示咧，佢哋都谂唔到啊，所以佛知道呢种咁嘅情形，亦都知道呢个时机已到啦，所以唔使人哋请问啦。佛咧就为度众生故，大慈大悲咧说出呢个道理，咁就叫做就因就以明果啊。嗱，咁啊点样叫做就因以明果咧？嗱，我哋每一个题目都唔可以离开呢个经文嘅理论嘅。嗱，咁啊经文中佢话一切众生心想而故，就系呢个心啊。呢、这个想念唔同啦，烦恼唔同啦，妄想唔同啦。咁啊，由于佢呢个心念个妄想唔同，佢做嘅业亦都唔同啊。个造业嘅逆义啦。嗱，咁啊，由于所做嘅业咧个个唔同，有啲系中意奸淫，有啲系中意偷盗，有啲系中意杀生。当然有啲完全都具足齐晒啦，但系亦都有啲唔系话完全齐晒噶。所謂淫道殺網各有所突號的， 咁就造業就唔同咯。由是就故有諸趣輪轉啊，因為個心念唔同，造業唔同，所以所感呢個報應啊，咁啊亦都咧係有種種嘅唔同。咁啊，妄想心就係呢個因，我哋所做嘅業亦都係因喎。嗱，因中由於呢個種種嘅心念妄想做呢個種種唔同嘅人道殺妄之業啊，所以感到呢個果啊，有啲墮地獄，有啲咧就做惡鬼啊，有啲就做畜生，有啲福報好啲就做翻人，有啲福報大啲就升天上。所以妄想心唔同，造業唔同，諸趣輪轉亦都唔同啊！嗱，好似我哋人世間亦係一樣。我哋如果做一個守法嘅人，咁啊個個都係好人啦。嗱，如果有一個人起心動念，佢做下壞事，破壞呢個社會嘅治安嘅，咁樣唔係話個個人咧犯咗法，個個都係無期徒刑喎，冇咁嘅可能。嗱，咁啊亦都唔係話個個人犯咗法咧，咁啊連監都唔使坐，罰下錢就算啦，冇可能。呢個法官啊，亦都係按照呢個程序。按照每一個人所犯嘅唔同啊，所以有啲判未無期徒刑，有啲判死刑，仲要即刻執行添啊！有啲就判坐十年，有啲就判坐五年，有啲判坐十日八日，有啲直情咧算啦，淨係罰下錢就得啦。嗱，咁啊有啲咧直情係要坐監，冇得傾嘅。啊，有啲法官嚇咁啊緩刑咧，啊或者緩刑三年，緩刑兩年，你在此嘅兩三年中唔再犯法啦。咁啊，所判嘅刑罰算數，唔使坐監。咁啊，就説明每一個人嘅心念唔同，我哋所做呢個罪業唔同啊，我哋受呢個果報，咁啊亦都唔同。相信呢種道理啊，大家應該好明白。咁啊，亦即是話你明白咗之後啊，我哋點樣做咧？咁啊，你哋識得點樣去做啦？啊，就等於話千萬咧就唔好做呢個惡因，唔好動呢個惡嘅念頭。唔好做呢个恶嘅业啊，你都招感呢个恶果。反之咧，我哋要起呢个善嘅心念，做呢个善业啊，希望招感咧呢个善果。咁就叫做就因，就是、以明果啊。咁以时世诸，以时就系当上文啊，咁啊说咗呢个六种成就之时，即系有所讲嘅道理，咁啊亦有讲经嘅时间。亦有讲经的教主，亦有讲经的地方，亦有当时啊法会咧有几多个人去听经，咁啊上来已经系六种成就啊，咁啊现在咧就正式开始讲呢个十善业道经嘅道理咯。嗰个以时当上来六种成就之时，咁啊世尊就我哋个教主，亦即系释迦牟尼佛，亦即是啊说法之人，呢部经咧系佢说嘅。咁啊，點樣叫稱為佢哋世尊呢？就叫做十界獨尊何？十法界中，以佛咧係為最尊，以佛咧係為最聖啊！所以咧就名為佢哋世尊。個以時世尊就係正當咧，咁啊六種成就之後，我哋個教主釋迦牟尼佛啊，世尊啊，咁佢就開口咧就要講話咯喎。佢一切眾生就心想。而故造业的逆而你由是故有诸趣轮转。咁啊佛呢，你个同边个讲啊？佢话高龙王而就同呢个龙王讲啊，因为此一部经，佛呢就响呢个大海之下呢、这个娑羯罗龙宫讲啊。咁啊当然对象啊亦都有龙子龙孙啦，有龙王啦。咁啊，龙王就系当机中咯，咁啊，亦系请佛说法之人。咁所以佛咧开口，就首先同龙王讲啊，嗱、这、呢个告字咧有啲研究喎。我哋如果晚辈对呢个长辈讲话，就叫做伯啊。所以好多佛经咧，咁啊，阿难伯佛言，嗱咁就阿难就系晚辈啦，系佛嘅弟子啦。咁佢有事咧要禀及白於佛同佛講啦，咁佢就白佛，佢就禀白佛。嗱咁啊，現在咧佛就係教主啊，咁亦都係世出世間最尊貴之人，咁啊係我哋嘅師長， 咁啊，佢同我哋讲话咧，就唔可以叫做品白啦，叫做高，即系高数，好直接咁咧，系告诉呢个龙王啊，言即系讲啦。咁佢讲啲乜嘢啊？佢话一切众生心想意过，一切众生啊，就系好多嘅。不过始终所讲嘅咧，当然系专指呢个人类而言。其实呢，天上好多飞禽，海上咁啊好多嘅海产啊，咁啊陆上亦都有好多走兽野兽啊。但系专于讲嘅咧，就系、是、在于呢个人，因为人咧就比较有理智。如果望于其他嗰啲海陆空嘅畜类啊，咁啊人嘅智慧咧系应该最高，起码人咧就识得啊。所谓呢个廉耻，呢个礼貌，所以始终所讲嘅众生呢，就是指呢个人类呢一方面嘅。佢所谓一切众生呢，当然都包括其他海陆空一切啦，但系专意呢，就是指我哋咧呢啲苦恼嘅人类。嗱，咁啊，点解一切众生呢，亦都可以话众生啊？由一切种种因缘呢而合成的，所以叫做一切众生。由一切众因缘和合，然后才有我哋，咁叫一切众生呢。嗱，我哋通常讲啊，所谓一众生者，就是不离啊所谓四大和合。嗱，咁啊咩叫做四大呢？就佛经讲嘅四大就是地水火风。嗱，地就是我哋家步步响个路上行，咁啊佢就地啦，咁啊地就系坚实嘅。如果佢唔坚实嘅，我哋一个唔小心咧，咁啊就会屈咗只脚噶啦。所以我哋步步脚踏实地啦，我都话明啊，脚踏实地啦，等于话个地就系实像嘅。咁啊，我哋步步踏上噶啦，咁啊平平稳稳啊就可以行，就唔怕跌倒啦，唔怕扭伤自己嗰只脚啦。嗱，咁啊地嘅意思，就是以坚实为意，它有坚就有实的，那就是这个地的本质。那就譬如我们的骨头啊，你说我们全身的骨头是不是硬邦邦的呢？我们俗语有句话，你再等一等，等我的骨头打鼓了。它能够可以我们打鼓的，当然就是硬邦邦的啦，不是说软能能的啦。那既然硬邦邦的，所以用个地呢来到它代表我哋嗰啲骨头，所谓以坚实为意啊。嗱，咁啊，第二只水，水咧就系流通嘅。咁啊，有水嘅地方咧，佢都可以流通噶。所以我哋通常有一句话，佢就水到就渠成啦。嗰啲水就向下流嘅。咁啊，嗰啲水咧，佢就顺住啊，边个地方佢可以流得到嘅，佢咪顺住咁啊流咧。凡系流得到嘅地方咧，我等于一条渠一样啊。所以正水呢就是灵活，水呢就是流通的。那么就譬如我们全身啊，我们的脓血，我们的大小便利啊，我们的口水鼻涕，你说有哪一样不是水分？所以水就以润湿为宜啊，水呢是润的又是湿的。那你说我们全身的血啊，我们大小便利啊，那些口水鼻涕啊，你说是不是润湿的呢？咁啊，起碼我哋啊，如果傷風咳嗽啊，咁啊打黑黐噴出嗰啲口水啊，我哋就快啲揾紙啊，揾手巾去抹啦。咁啊，證明佢噴出嚟佢都係潤濕啊嘛，所以要抹乾淨佢啦。啊，我哋如果有啲乜嘢風啊，有啲咩塵啊，吹到隻眼啦，咁啊有眼水流出啦，咁啊我哋一定要快啲揾啲紙去抹下啦，就因為佢係潤濕啊嘛，所以水咧就以潤濕而為宜啊。嗱，咁第三就係火啊！火咧，大家都見過啦，無論大火、小火，咪小火佢用嚟煮飯，你燒乜嘢就嚟講啦，燒柴又好，石煤氣又好，燒電又好，咁啊總之有火啦。咁大火就如同火燭啊，燒山咁啊大火啦。無論大火、小火，火咧就焚燒嘅，可以講冇一個人啦，可以用個手一個鬥下。咁就證明火就係熱㗎啦嘛。咁就譬如我哋全身嗰啲暖氣啊，等於話大家嚟時除非佢死咗， 如果佢仍然係生動嘅，會行會坐會走嘅，或者會飲會食嘅，咁啊呢個人咧就叫做生人。咁啊生人咧從頭至腳板底，全身咧都係暖和嘅，呢種暖和咪即係好似火啦。嗱咁啊第四就係風啊，風咧就係以運轉為佢嘅意思。雖然佢無形無相，我哋唔可以用個手咧揦一紮風嚟俾人睇，根本就捉佢唔住嘅。但系佢来无影就去无踪啦，突然间东风，突然间南风，突然间北风，啊，突然间向东走，突然间向南走，嗰啲我哋听其自然啦。总之我哋有所感觉，啊，呢啲系乜嘢风？系南风啦，回南天，即系话北风天咧。咁我哋都有所感觉嘅，但系佢系无形无相嘅。咁啊就譬如我哋嘅人啊，嗰种嘅动作，嗱，风嘅去向既然系无定啦，忽南就忽东，忽西就忽北。我哋嘅人个动向亦都系冇定噶，我哋有阵时可以坐下，有阵时可以瞓下，有阵时可以出街行下。出街亦都有好多噶，又去东就去西就去南去北咧，去办事就因为个存款咧，咁啊好多个理由噶。咁啊，凡我哋一个动止啊，咁啊都系属于风啦。嗱，咁啊地水火风四样代表我哋嘅身，所有骨头。我的口水鼻涕的水分和全身的暖气以及这个动作，你说我们来了这几样做哪时候这个我，你想不出这个我在哪里。人之所以见到我，我就见到你，就是因为我们有这四样东西和合，有我们这个肉体存在，所以就见到我，我就见到你咯。那么如果再次研究一下讲呢，不单说地水火风啊，仲要加上我哋嘅思想，我哋嘅人咧总有理想，人总有思想啊，人总有个谂法，所以再要加上呢个心法，就色心意法和合，然后成为一个人。因为多数世界唔系净系一个人，所以今日佢哋众生。而是呢亦都可以说由种种因素和合而有我们这个人，所以明白他们一切众生。那在此我们亦都讲一下，很多那些世俗人呢，他根本一窍不通，他亦都不懂佛理，亦都没有研究佛理，所以说人讲他亦讲啊，你估他讲什么酒色财气，那么他们四大，他呢就说出家人就不应当酒色财气，啊，这个话没错，难道世俗人呢就可以酒色财气乱嚟吗？所以亦都不可以啊。凡是读过这个儒家孔老夫子的书啊，他亦都是戒这个酒色财气啊。出家人固然看得破看得开放得下而出家，没错，这个酒色财气啊，就是世俗人亦都唔可以酒色财气啊！由历代以来，由盘古开天地，所谓唐虞夏商周，一路至到七国、战国、三国，乃至到今日，所谓唐宋元明清转过来，同埋中华民国，直至到今日，乃至到人民共和国，所谓几千年以来啊嘅历史，每一个朝代嘅转变。都与这个酒色财气很有关系啊！如果没有了这个酒色财气啊，他这个朝代都会好点，人民的生活呢都会好点。那么也都可以说，我们信佛的人受五戒，不要说受其他大戒，受五戒的所以不准饮酒，其实呢因为饮酒啊里面呢都包含有啊所谓财啊气啊色啊，因为饮酒能乱性啊，咁啊佢都乱咗性啦。你话睇见美色当前，佢唔动心，佢唔醉醺醺都已经动心啦。何况啊，嗰啲酒精帮助佢，真系美色当前，佢都几难以禁制自己啊。咁啊，因此咪创祸咯。以后俾人都拉佢坐监啊，知道后悔已经太迟啦。我哋从个人而推展到一个社会，推展到一个国家。推展到全个世界，其实呢都是酒色财气才令到呢乱起来。 我们因此说明呢，不单话出家者不可以走色财气啊，其实世俗人亦都唔好走色财气啊，因为走色财气几多倾家荡产，弄到身败名裂，也不过系走色财气之类啊，所以佢哋唔识得讲话，咁啊一味专唔同我度开玩笑啊。咁啊，我哋唔可以走色财气，难道你又奉旨？咁你又试下啊？总之对呢个走色财气，总之唔节制啊，乱嚟，你又试下睇个咩后果？咁所以呢种咧就系世俗人唔了解呢种道理啊，佢以为所谓四大皆空，系咁啊出家就空呢个酒色财气，咁佢四大皆空，即是话佢自己就唔使空啦。咁啊好多事情，好多个祸患都因此而起啊。所以佛教讲嘅四大就系讲你呢个人生嘅构造。嗱，所谓四大皆空咧，我哋呢个人生啊，既然系地水火风四大和合而成，即是话骨、水分、暖气个动作呢四样嘢和合而成啊！如果你将佢拆散咗、分开咗啊，呢、这个我仲边处存在啊？仲边处嚟一个我？如果冇咗火，咪形同个死人冷清清啊！如果冇咗动状啊，咁亦系唔成一个人啦、啊。冇咗水分，冇咗骨头，呢、这个人系点存在呢？咁我如果将佢分析四样中，随便少一样都唔成呢个人，都冇咗呢个我啊！即是话咧，我哋对一切嘅事情就唔好啦，睇得咁认真。所谓几十年，俗语都话捞到花啊！年青嗰阵时固然系火气豪气啊之盛，其实等你捞到几十年之后啊，你嗰啲火气都会减啊，你啲豪气都会渐渐去噶啦。就系了解到咧，呢个人最后都系咁样啊，最后都系要离开呢个世界，唔可以自己做主啊。咁啊，所以话有啲人问啦，咁岂不好消极？其实唔系消极，就系我哋能够谂深一层，了解到啊，所谓呢个我系玩玩花花，唔系真实啦，所以我哋就唔好咁留恋。我哋就要利用咧呢个有限度嘅光阴，就系要创呢个无限嘅福业啊！我哋利用呢个有限度嘅时间，我哋要多收咧一种咧嘅功德。嗱，咁啊就以呢个世间而论咧，相信大家都好熟，唔好执书啊！就执书行头就惨过败家，咁啊即系等于话行快一步啦。嗱，咁我亦都呢次翻嚟香港几年咧。因为同大家接触啊，亦都知道好多呢啲香港人咧，嗰啲专有嘅名词。咁佢有一个讲法，我哋香港人啊，所谓冇一样咧做唔到嘅，只要系人能够做到，差唔多香港人咧都有办法做。嗱，咁啊证明香港人勤恳，咁啊亦都系行快一步啦。如果行慢一步啦，人哋都已经赚到唔赚，你先至开始去，咁啊有排追啦。嗱，咁我哋以呢个世俗而论，都尚且凡事要行快一步，不然就系执输啦。就算满地黄金，人哋都执晒，你就起身喎。咁啊，系咪行迟一步，系咪执输咗俾人哋啦？其实我哋修行同样嘅原理啊，我哋了解到所谓几十年呢、这个我咧，只不过系种种因素和合而有。咁我就何必啊？咁啊，过分去留恋啊，过分去为自己咧，我哋应该要为下人，唔好都为自己而不择手段啊，做出嗰啲唔合理、唔正常嘅事，违背咗自己嘅良心。即使你好有技能，能够你做咗坏事咧，就法律都奈你唔何嘅，但个良心咧，总系奈得你何啊？所以我哋唔好咧，执着。这个几十年的有限光阴做啲不正常的事，违背良心的事，我们要利用几十年这个有限度的光阴做啲积极的事。若是你不信法，你都可以多做啲善事，所谓修桥整路、赠衣施药，所谓冬天派米派棉衣，都是一件好事啊。那信佛的人更加重要进一步，除了世间的善事之外，我哋仲要咧念经，所谓拜法， 或者咧系闭关，或者参禅打坐，任何一种佛法嘅法门，我哋依之修行，藉着呢个有限度嘅光阴咧，系成全自己啊！呢、这个无限嘅功德事业，咁呢个人咧，先至系个聪明，呢、这个人咧，先至系叫做叻仔啊！如果唔系咧，就执输行头，等到两脚一伸，两眼点样去行，点样去做？到嗰阵时咧，业障缠身啦，悔之已晚，都已经系来唔切太迟啦。所以普贤菩萨行愿品里边，咁啊讲咗呢个长文，最后咧有一段咁嘅意思啊。个人临死嘅时候，话即使你最高嘅皇位，所谓最亲嘅你个太太，咁啊最恩嘅你个父母。而又有骨血的你的兄弟或者最好的朋友或是你啦，所谓几多个财产都冇一样跟得你走的，他极其量是送你一送，应该很大的人情，他不会说你走我就跟着你走啦，那些屋啊不会说你走我就跟着你走啦，冇可能啊。但是什么可以跟你走呢？就是一生人这个十大愿望啊，普贤菩萨行愿品里面这个十大愿望，你如果终身受持这个十大愿望，就是跟住你，你一生受持十大愿望的善业跟住你，你就不会堕落，你就只有上升，是往生净土啊。那么这种呢就叫做聪明人，这一种就叫做有智慧，那么叫做般若啦。如果不是就变成愚痴。咁所以我哋明白呢个众生嘅意思啦，亦等于话我哋日后应该识得点样咧去做一个人，千万咧唔好做啊呢个违背良心嘅事啊！我哋要了解到众生系如幻如花，其实唔使话等到日后走，我哋先至知道个如幻如花。我哋即使现在生存，其实都系幻幻化化。例如我哋三点钟讲经。咁啊，家应该咧都四点钟啦，咁啊呢一个钟头永远追唔翻噶啦，因为听日即使有四点，有三点，唔系今日噶啦，系听日噶啦，呢一个钟头你永远追唔翻，咁啊等于话咧，我哋少咗一个钟头嘅生命啊，所以我哋过年唔系一件欢喜，成日叫最悲哀嘅事，你过一个年就系短咗一年命啦，啊就算有一百岁，你又唔选福。不会减你的寿，你活足一百年那就应该你心中啦，但是你过一年只有九十九个而已，那就慢慢过啊过，到到九十九岁了还有一年而已，我们怎样值得的欢喜去庆贺呢？所以佛教过年是很隆重，它就是隆重在于呢那就集合全体大众，所谓诵经拜佛念普佛，就是了解到啊，这个年初一所谓子时零一分一光临啊，我们去年这一岁都没晒的了，等于说如果你没做到功德啊，没做到好事，那么空过啦，所以过年呢就要特别，那么要诵经要拜佛要好些修养一番啦，那么希望呢光阴已经虽然过去啦，但是我们的善根，我们的福德，我们的善业未有过去啊，我们的福德善根善业不但没有过去啊，没有减少啊，我还增加了，那么等到日后临走的时候呢，你那些福德智慧功德多了，你都有所以备，不用这么惊慌啊。如果这个人生前全无善根啊，那么死时一切业障光临，都深深恐怖啊，都难免堕落啊。就好似一个人，如果你银行大把存款啦，有咩问题发生，需要钱用怕咩嘢啫？唔使当嘢，亦唔使同人借啊。我自己有啲事银纸怕咩啊？你要使十万，马上开张支票十万；要使一百万，马上开张支票一百万，冇问题。但系如果你有咩事个发生，银行里边斗零都冇啊！去借，即使对方朋友肯借给你，但是咁啱佢出咗门呢，佢唔享受，佢明明可以帮你㗎，肯定帮你㗎， 可惜佢出咗门唔响度，咁你咪仍然系帮你唔到啊？或者朋友冇钱啊，你要求太高啊，太多啊，佢冇能力啊，你咪又系借唔到，咁啊即系等于帮助你唔到啊？你话你系唔系好恐慌？系唔系好恐怖啊？系唔系手忙脚乱呢？如果自己大把钱，有咩嘢需要使钱个问题来啦？咪即刻开支票，即刻俾现银，一啲都难你唔到啊！你咪仍然咁光彩，咪仍然咧咁有面子，呢啲都系由于你平时你系善于理财，有所积蓄，所谓有备而来啦。乜嘢问题都解决啦。其实我哋都系念法、拜法、信法、诵经、拜忏、参禅，我哋都系位于现在，亦都位于未来。我哋最紧要啊，就系呢个生死关头。我哋每每见一个人将要去世嘅时候，好多问题发生啦，好恐怖啊！就系因为佢见到恐怖事太多，自己一生啊冇呢个善根，冇呢个善业之所帮助，所以个临命终时一生嗰啲恶业都现前啦，就系吸引到佢堕于呢个恶道。你话佢有乜办法唔恐怖啊？有乜办法唔心慌咧？死嘅时候啊，有乜办法唔难睇啊？所以我哋理论应该大家都好明白，尤其是我讲嘅理论，亦讲嘅譬喻。但系做唔做到咧？咁啊，就你自己识得点样做啦。如果你真系肯啊，咁啊照我咁嘅说话去做咧，咁啊应该咧系生于你嘅善道。今世来世都会得到好处啊！这个都是肯定是佛果的，是佛讲出来的。所谓由如是的因，就是证明啊是如是的果报。所以我们佛经里面有两句话，他说菩萨就为因，他说众生就是为果。为什么呢？行菩萨道的人，他因为明白这个佛理，明白这个因果，他了解到以后这个果报是很痛苦的，所以他就怕做这个恶因了。哎呀，我们日后呢如果受恶报的时候就几难受呢，所以我们快点不要做很多恶因了。这个恶因不做了，日后你就肯定不会招这个恶果了。好像我们一个平常的好人，哇，想想如果坐牢，不要说被人又打又踢，就算他日日给你吃狗大碗，起码你都没有自由了。你又问下里面一年就好了，一年不可以出到外面自由。你无论在亲戚朋友面前你乜嘢假都丢晒啦，冇晒面啦。就算日日俾你食狗大碗够晒丰富啦，话你又食得唔安心啦。一年冇咗自由，嗱咁如果你谂到唔得话冇咁好待遇啊，直情入到个监狱里面咧，应该唔系几好受。咁啊呢种咁恐怖嘅恶果，大家都唔想受啊。我亦不能例外，所以我就唔好做呢个坏事，唔好做呢个唔正常嘅事啦。咁样我哋日后就唔使受呢个唔正常嘅恶果啦嘛。所以我哋咧菩萨为因啦，咁即系我哋都好嘅，就怕咧做啲唔好嘅因啦，日后咪感到啊，所谓俾人哋拉去坐监啊，嗰啲恐怖嘅果咯，咁就会冇咗啦。所以菩萨就系为因，所谓因地唔好做恶。就不会接受我果啊，但是众生就为果，他讲了几多所谓因果轮回他都不相信的。如果你叫他不要食肉，他说你是大傻瓜，那么这么好吃都不吃，他不知道你吃了半斤日后要还他八两，可能利上加利变成一斤，不止还八两，他不了解这些道理啊。故而食肉要还肉啊，你害佢嘅生命，食肉梗系杀生啊嘛，都要还呢个命债啊。理由就系话你劏佢嘅时候，佢唔系话好舒服啊，你冇问题啊，你中意食咪劏咯，佢冇咁样嘅反应啊，佢只有咧你要劏佢嘅走都走唔切，不过走唔及你啦，冇法子唔俾你捉住，佢就只有挨一刀，你有乜办法？无从反抗啦，但系佢个心咧就唔服啦，嗰啲怨恨咪结埋咯。嗱，所以我哋呢个海陆空好多众生啊，好多唔同嘅众生， 你话如果唔系互相残杀、互相弱肉强食啦，消灭咗咁多啦，我相信尽空世界都不能容纳咁多水陆空行嘅众生。嗱，如果论人道，嗱人就唔可以随便杀人啦，唔可以随便劏人食啦。但系咧，人之中所有打仗，咁亦都报销咗好多人噶，打一次仗死好多人噶。所以久唔久咧就会打一次仗啊？点解啊？就系、是、因为我哋杀业重啊，嗰啲冤魂、嗰啲冤鬼咧，咁啊佢放唔下、睇唔开，你杀我啦，我咪又做翻，又嚟杀你啦，咪照杀我咋啦？呢种不过我哋眼前见得到嘅，仲知道啊打仗啊，啊今日唔知打死几多，明日唔知又打死几多，你仲可以一数啊？你话嗰啲海里边嗰啲海产，同埋啊天空上嗰啲飞禽。以及人世间陆地山上嗰啲走兽啊，如果佢唔系自己互相残杀、弱肉强食，你食我，我食你，你杀我，我杀你啊！我相信尽大地都唔可以容纳嗰啲畜生与共人啊！就系、是、因为互相残杀，你杀我，我杀你，每日有咁多生，亦都有咁多死人。所谓弱肉强食啊，佢哋唔可以生存嘅，只有大虾细咯，强欺弱啦。咁你食我唔到就我食你呢，所以咁就报销咗好多，生系有咁多啦，每日报销嘅亦都有咁多，先就可以令到呢个世界呢唔会冲生，或者水陆空行个动物喺度啊，呢啲亦都说明啊，所谓互相残杀、互相杀害啦，咁所谓生生不息、念念无穷，你杀我，我杀你，呢啲都系一种呢恶因啊，咁咪招恶果啦。所以众生呢就系为果啊，佢等到受苦嗰阵时，佢知道系苦，但系你当初劝佢唔好做嗰啲罪业之因呢，佢就唔听你噶。佢话你系傻瓜，佢话你系笨啊，点解咁好享受都唔享受下？咁啊咁好啊，都唔食啊，咁啊嘥咗佢，佢就唔知得。我哋每一举手每一头足都是罪孽之因，那么日后招到这个果报啦。那你就要我们人类，所以日后啊他到到几十岁，或者他临死的时候啊，真的他的心念啊他会好很多的，没有他当年呢那么洪峰的。所以古人都有讲过，人之将死得其言也善啊，不过到那个时候我们应该要加个注脚，所谓后悔莫及了，等到你将近死先就讲那些好的说话、善的说话，但是你未死前你做了几多那些不正常的事，难道那些受害的人、受害的畜生啊，那么奉旨那么白白冤枉给你害，你现在怎样善啊，讲那些好的说话都无所帮助了，那日子就受这个恶果报了。所以众生呢，他就不讲你的因啊，他有后生的时候、有能力的时候，咁啊尽量去做啦，咁啊等到果报之来就悔之晚矣啊，所谓世迟就莫及，咁啊叫做菩萨就为因啦，咁啊众生就为果。嗱，我哋明白呢啲意思啦，我哋想好嘅果报，你就要修呢个善因啦，每一样好嘅果报都有每一种因得不同的。那我亦都很简单，例如我们香港东华三院筹款，那是人都知道的了。那如果筹款那一晚在无线电视直播，那全港的人都不单看，个个都打电话去认捐。例如你很有钱，你捐100万应该都不简单了，都很发心的，这个人都人人都只是说你是捐100万，你东华三院固然是一件好事啦，但是要分清楚啊，冇人家话你呢100万呢你系放生嘅。咁啊证明呢每一件事啊，从呢个因果上嚟讲呢就係好清楚嘅。就係善事之中佢亦都有种种唔同。你当晚打电话捐100万，而且你事实写上支票寄去啦，冇呃冇骗啦，咁啊大张报纸，咁啊宣传某某人，咁啊好善心，咁啊捐咗100万帮助东华三院嗰啲病人。但是他没理由说你这100万呢，那么应该放生或者应该老人院的，因为不对题嘛， 我哋善事都有分开。反过，如果你将呢100万捐个老人院，冇人话你捐个东华三院嘅，系好事啊！我系帮助老人啊，你咪帮助老人咯。咁你就冇帮助东华三院啊？呢要分得清清楚楚。咁啊，如是因系如是果啊。嗱，我哋做坏事亦系一样、啊。如果我哋今晚打劫银行，俾人捉到啦，咁啊实系话啊某某人作晚啦、啊。咁啊，斗党持械打劫某一间银行，佢冇理由话我强奸啊、撞猛啊，我明明啊打劫银行系坏事啊，系大坏事，俾人捉到锁住啦，扣留冇得讲，证据确凿，但系佢又宣布我系打劫银行罪啊，咁佢冇理由话我撞猛强奸，冇理由话我撞猛咧系杀人噶、啊。咁如果我昨晚真係做強奸或者殺人呢，咁我今日俾人捉到啦，佢法官冇理由話我打劫銀行，話我強奸，或者呢話我啊係殺人。我哋從呢個壞事嚟講呢，亦係一件一件清清楚楚嘅。所以我哋明白呢個因果嘅道理啦，就應該做個好人，就唔好呢做一個呢唔正常嘅人啦。所謂時間係過得好快呀、啊，你眼前不過風光，但是如果你的手段不正常，不用這個不正常的手段得回來的風光，其實你這個風光亦都不會長久啊。所謂罪孽一來，你所受的苦就難以抵受啊。所以我們眾生這兩個字可以說是包括水於六空行的眾生，那不是一種啦，是很多啦，咁一切众生啦，我亦都可以讲，净系人类之中，人类都有好多种嘅，有外国人，有中国人，世界上有百几个国家，咁啊有百几个国家嘅人咧，里边有红种、有黄种、有白种、有黑种啦，咁你话系咪一切众生咧？咁一切众生咧，从呢个合作呢方面嚟讲，由呢个地水火风四大和合而成。不是一样就可以得啊，咁既然有四种元素再加上呢个心法嘅理想啊，咁种种嘅因素和合而成一个我，我唔系净系一个，有好多，咁所以叫一切众生，因为有种种因素和合，咁叫一切众生啦。咁现在所讲咧，主要就系讲我哋嘅人啦，啊，讲我哋各式各样嘅人，咁其实包括一切众生。个心想而故，咩叫个心想而故？首先明白呢个心，我哋呢个心咧系有真心定有妄心嘅。其实我哋呢个心咧就好重要、哦，一切法以心为主啊！我哋每起一个念头去做啲乜嘢事，如果呢个心咧唔想念啊，其实我哋唔会去做事噶。所以我哋嘅心咧就系主人，我哋嘅手啊、脚啊、眼啊，都系个妹仔啊，就好似个奴仆，系听呢个主人使嘅。例如我哋想去做一件好事，咁你总要去做啊，做埋个人去做啦，个脚去行啦，行去做啦，个手咧去做呢件事啦。你如果你捐钱，你个手就要写支票咯。啊，送去边度啊？你脚要行啦，要坐车当下脚啊。不过不是用脚行，要用车来行啫嘛。咁我哋点解有个手骨去写支票去捐钱，嗰只脚会行去我哋捐钱嘅地方？就因为我哋嘅心咧动一个念头啊，边一个机构咧佢做得好好啊，好为嗰啲病人或者好为啲老人，我哋应该就捐啲钱支持佢。就因为有咁嘅心念啊，先至可以令到我哋呢个手啊，同埋我哋呢个脚咁啊，整个人去做呢件事啊。咁反转来，如果我哋想做一件坏事，又例如我哋照样话想打劫银行，咁亦都系呢个心念啊。我哋咧边一间银行啊肥啲咧，钱多啲咧，我哋点样从边个门入去就比较咧冇人发觉咧？我哋入咗佢之后规定要用几多分钟啊？要得手，唔系就俾人得拉噶啦，即刻就要松人。然后走的时候在边度走比较平安啲呢？其实个老祖已经计划得好好，但是是否啊 冇出錯過咧，我哋另外一件事，起碼在佢呢班做賊嘅人嚟講咧，佢認為好好啦。嗱，咁佢都費咗好多嘅時間咧去考慮呢種上面呢個心念啦。咁啊，然後佢認為妥當啦，萬無一失啦。咁啊，到時佢就去做啦。咁啊，真係佢搶去劫，咁啊，得到呢個唔好嘅後果啦。你話係唔係啊？一切係以心為主啊！我哋呢個身啊，呢個肉體咧，就係個奴仆。嗱，奴仆就聽主人話噶嘛。主人叫你買嘢，你敢話唔去咩？啊，主人叫你斟茶，你敢話唔斟乜？唔斟咪炒你魷魚咯？你請翻嚟嘅啫嘛，咪請個第二個咯。其實我哋嘅心同身亦係一樣啊！一切法就以心就為主，其他呢個身口咧就好似個奴仆，聽呢個心去使嘅。嗱，咁我哋咪就明白啊，受一切法以心为主。咁我咧就讲一个故事。咁从前啊，有个赵子昂。咁赵子昂在我哋中国人啊嚟讲咧，佢应该写字画画都系一流噶啦。在我哋呢个后代嘅啲学者对呢位赵老先生咧，佢所写嘅字、所画嘅画都好尊敬嘅。有些人直情都学佢个字，学佢个画，咁啊可见咧有佢一格啦。咁佢生前曾经发愿咧要画咧100只马，所谓百马图，只只唔同样嘅，有啲瞓嘅，有啲坐嘅，有啲踎嘅，企嘅，总之就画100只，咁啊只只唔同样嘅，叫做百马图。咁啊佢老先生咧已经好聪明啦，已经啊画咗99尺，咁啊只只唔同样嘅。但是所欠的点就是四马朝天，四脚朝天啊，就是第100只就要画这个四脚朝天的。那他想来想就想不通，不知道应该怎样的姿势，因为呢99只里面呢都已经包括了很多种啊，有关呢朝天的相啊，你总不可以相同的画面100只不同啊嘛。那他就心心念念啊，他就想第100只要四脚朝天，佢个姿势与从前个99只唔同，咁佢就谂到真系谂到个头都痛啦，佢都谂唔出啦。咁有人咧，佢食过午饭，可能个人疲倦啦，咁佢就觉得咧要休息一下啦，咁佢就上床去休息咯。嗱，佢虽然休息啊，在未曾瞌着眼以前，即系未曾瞓着以前咧，佢仍然都系谂住。所謂四腳朝天馬是怎樣的姿勢，怎樣落筆呢？那他想一想一想一想，不知不覺呢睡著了。那時呢他的太太也都剛剛入房間呢，上個床的地方不知道拿些什麼東西，那也都是同事又那麼巧得那麼巧啊。那他入他房間裡面，那看到那些蚊帳裡面呢，好像呢有一隻馬咁嘅樣子嘅，佢都覺得奇怪啊！但係由於有個蚊帳咁啊，鄉下人咧有蚊噶嘛，其實咧將蚊帳瞓覺咧就梗係落咗嚟啦，等於嗰啲蚊咧唔會飛入去咬到呢個人咧。由於有呢個蚊帳隔住啊，佢就睇得冇咁清楚，而且又離遠又有蚊帳隔，都覺得好似呢個蚊帳裏邊張牀咧有一隻馬四腳朝天喺度，但係由於隔住啊，佢睇唔清啊。咁佢就再行近啲，拿起個蚊帳，點知一睇咧，佢成個人咧嚇到啊，叫起嚟，唔單叫啊，就成個人咧暈咗啦。嗱，咁啊一暈咧，等於話佢想扶下嗰啲其他嘅床邊啊，或者台台凳扶住下咧，都冇機會啦。話暈，咁就暈啦。咁啊一暈冇嘢扶住，梗係跌落地啦。跌落地就梗係有音聲啦嘛。咁啊，噹一聲。因为人很大，又很重，有100几十斤的女人都有100几十斤，最瘦都地下又硬净，所以她没有扶手，客人一跌掉地下好像就嘣一声发出。这个赵子昂虽然她睡着觉，但是她的心念总是想着四脚朝天马，她睡都睡得不太熟，听见好像跌倒的声音嘣一声，他就扎醒了。咁啊，拿張蚊帳一睇，原來自己個太太咧，咁啊碌喺個地下嗰度，佢就好驚慌啦，咁啊快啲落床啊，咁啊 扶起佢个太太上床，同佢擦啲药油啦。咁啊，太太过咗一段时间，咁啊醒翻咯，咁啊醒翻啦。咁啊，做丈夫就梗系乜你咁唔小心噶、啊？咁你入房间啦，嗰树又冇嘢踢到你噶，点解你会跌得跤嘅咧？咁啊，梗系话两句啦。咁啊，当时太太讲啊，当你唔知啊。佢话我唔系踩到嘢跌得跤啊。咁我老公就问啦：你既然唔系踩到嘢啦，然之后你又点样会跌得跤噶？佢话我初入就见到个蚊帐里边啦，好似有一只马系四脚朝天嘅，但系由于距离远啦，亦都有个蚊帐隔住，我就睇唔清啦，所以我都唔系几惊。后来咧，我为借咗解除我呢个心里边嘅疑惑，点解好似蚊帐里边有只马咧？所以我就行前几步啊，咁啊拿起张蚊帐一睇啦，睇下究竟如何啦。点不知我一睇咧，佢真系有只马咧，系四脚朝天嘅。咁啊，当时我好惊啦，咁啊一惊，咁啊就晕啦，晕啦就冇嘢扶手啦，咁啊就跌一跤咯。咁啊呢个赵子昂一听啊，佢就心里有数。咁佢就问佢老婆，佢话你见到嗰只四脚朝天马，究竟系点嘅姿势噶？咁啊个太太咧，佢话我都唔系话好清楚噶啦，因为我一见咧。一刻都晕咗跌低啦，我话不过咧，我从脑筋里边咧记得点样，咁就话俾佢听点样嘅姿势。咁然之后来咧，佢先至画埋最后第一百只，佢就四脚朝天马合前99只，名为佢就白马图。嗱，咁啊由呢件事咧，我哋就知道的而且确一切为心，我哋嘅心事就系事啦，我哋嘅心我。就是我，我哋嘅心咧系想嗰样，真系会咧成就啊，现成咧系嗰一样。嗱，所以我哋以此类推咧，我哋真系啊，每一个做人要明白呢个因果，要明白呢个心念咧好紧要。我哋嘅心念好，肯定有好报。我哋嘅心念如果系恶啊，真系个相都恶啲嘅，一定招到呢个恶报。所以我哋世俗有一句话，我话相从心转啊，你哋大家都听过，应该唔会反对，应该都系真啦。有啲人本来系个短命相，诶、哎，做咗某一件好事咧，啊，佢个相啊变成长命福相啦。嗱，咁如果某一个人个本来系长命相系福相啦，吓，我哋睇啊，成个短命相冇福相，就因为佢个心术咧，可能咧就系变咗啦。所以一切法系从心转啊。 讲到此处，时间已到，向下问长，扶一下个。